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浩浩汤汤 IMDB 100大电影。咁我哋都唔係分析，我成日讲错咗，我哋都分享下啫，我哋完全都唔係有咩独特嘅见解，只係一个叫观众嘅感觉啊。咁啊，跟住嗰个排名表嚟倾嘅啫。咁啊，数到67位呢，其实原来嘉豪一睇嗰个表呢，哇，佢原来66位，即上次我同阿乐乐有分享过嘅一个叫做幽灵公主呢，佢就好有 feel 嘅。咁你有咩睇法啊？幽灵公主， 宫崎骏我谂电，其实我哋呢代叫几幸福嘅，即系可以系喺宫崎骏嘅电影之下成长。咁宫崎骏其实归功于佢嘅画工之外，其实另外更加功不可没就一定系久石让加宫崎骏呢一个 音乐啦，哇，靓到飞起！ 我 谂 我都觉得呢一代几幸福，就系我哋呢一代啦，即系有高达成长之下，音乐上亦都有久石让嘅音乐而成长咁样。咁佢电影当然多啦，咁我特别系几中意《幽灵公主》。 OK， 《幽灵公主》第一其实佢算系咁多套佢算最长嗰套，佢差唔多三个钟头。 哦，系咩？ 我记三个钟头。第二其实佢个不论画质上啦，基本上而家呢套都起码十几廿年前啦，佢好似系啱啱 introduce 佢咧，嗰阵时画嗰阵时系会有少少 3D animation 落去嘅。 哦，有少少噶， 少少嘅啫，佢唔系好多，不过佢嗰个 percept 佢个视觉等等咧，其实会加入咗啲元素。嗱，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个主角入到个村里面咧，佢见到啊有个村俾啲军阀屠杀紧咁样，佢一幕咧其实骑住嗰只我唔知叫马定系咩生物啦咁样。羊啦，羊嘅生物嚟嘅，咁嗰个画面好有逼力嘅，佢拍到系啊，嗰个点疾走点跑啊，咁等等所有，呢个其实佢多咗新元素啦。对于宫崎骏嚟讲， 1997年，即系19年啦 吓，系啦， 19年就犀利啦， 系啦， 哦，精彩。 咁同埋佢喺宫崎骏咁多电影嚟讲，佢第一套基本上都几血腥，几多血腥， 系冇错。 我头先我所讲穿嗰幕啊，讲紧啊主角。开一战咧，就可以射穿人类一只手一对手啦，已经可以去到。咁无论佢喺每个仔细嘅动作位嘅细位嚟讲，同埋每一个主要，即系好多人讲呢套戏就系讲啊环保议题啊呢类嘢。咁当然系啦，亦都好多好，我觉得好有趣嘅元素嘅，即系究竟最尾嗰只 神灵 系啦系啦，嗰只神 啊神灵 系咩嚟咧？咁样嗰阵佢每行一步嘅时间，又会生啲花花草草出嚟噶嘛？佢好多呢啲好细致嘅 detail 嘅设定， 好多个意象喺度，佢 系啦，好多好多唔同嘅意象，同埋佢个设计啊等等，其实佢算系几宫崎骏之前啲戏都，我觉得比较少少啲steampunk 少少，我感觉系 steampunk 少少啦。所谓嘅即系例如当天空之城，佢好多机械嘅， 系啊， 风之谷都系比较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但佢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气象出嚟嘅， 冇错冇错。 我系几中意套戏，音乐我觉得最好听嘅， 音乐就不嬲都劲啦， 系啦，即系好容易记咧。就当然大家都会记得就天空之城嘅音乐啊，龙猫嘅音乐啊。咁另外我系几中意呢个幽灵公主嘅嗰个主题曲音乐嘅。系啦，咁不如我自己又讲啲。 好啊，好啊，你再讲下，系啊。 系因为点解啱啱即系话会呢个节目嘅时候，啱啱数到话俾我知啊，第67套到 一百套，系啦， 啱啱咦，其实啱啱到60套接落咧，我都好多好中意嘅戏嘅。 嗯， 系啦，系啦，即系例如 Aliens 啦 ，Aliens 讲紧就即系第二集嘅。 第二集 James Cameron 嗰个 系啦 ，James Cameron，James Cameron 系非常之在于拍第二集非常之在行嘅。 嗯。 系啦 ，Terminator 咧第二集咧，佢亦都系拍非常之好卖座啦。Aliens 到第二集，其实佢已经由将一套惊栗片咧，已经变咗做枪为主嘅动作片嘅。 嗯， 你见嗰套戏系多咗好多武器嘅，Sentry Gun 啦，即系嗰支自动追踪嗰支枪啦。跟住佢每一有啲新嘅重机枪啊等等，其实佢对于一套本身系点做惊栗，其实 Terminator 第一集都算系惊栗嘅。个机械人就将坦克走出嚟，跟住个人类嗰个保护Sarah Connor 嗰阵时动作，其实佢算系的都惊，当然系以动作 唔系 Sarah Connor 啊，斯朗尼维花 啊，我唔好意思，我讲 Terminator 啦，我 Terminator 嘅 Terminator 嗰阵时 ，OK， 好啦，系啦，斯哥尼维花嗰阵时嘅 Aliens 佢就将嗰个惊栗元素就改咗做一个嘅动作元素，咁令到一个新嘅元素就摆喺个第二集嗰度。咁就會更加新嘅賣座嘅元素咯。 好啦，咁講到驚栗咧，嗱呢套係第一套嘅韓國片啊，韓國片就上到呢個頭一百位。 Old Boy， Old Boy 睇过未？ 未睇过。 Old Boy 又好劲啊！原罪犯。 哦，原罪犯。 咁啊，亦都美国买咗个版权，就又拍过嘅。咁又系啦，美国买亲版权拍翻出嚟嗰啲咧，即系佢除咗讲英文，系用啲白人演员之外咧，就根本一无是处啦。包括我哋讲啊，史高西斯嗰套啊《Departed》即《无间道》，我哋上一集都猛话，大家唔使睇噶啦，净系睇多次《无间道》，再睇啲 detail 都好过，即系香港嗰套《无间道》咁样。咁《Old Boy》就好劲嘅，哇！即系嗰种嘅视觉啊，或者嗰种暴力感咧，即系佢其实讲复仇噶嘛，成个片啊讲复仇噶嘛，咁都十几年前噶啦，即系早期嘅韩国嗰个电影大爆之前，咁有几套啦，大家听过就 系 《生死蝶变》啦，吓Old Boy 啦。 JSA 啦嗰套 啊 ，JSA 系啦，就阿靓女，靓女做嘅，就喺个边界嗰度嗰个事故啊嘛吓， 系啦， 嗰阵时都好有类型嘅，好有风格嘅， 系， 咁呢个咧就系、是、你可以话喺东南亚电影嚟讲咧，即系喺暴力嗰方面咧，就系个故事结构咧，亦都好特别啦吓。咁、大桥又唔穿啦， 唔爆得嘅， 大桥唔穿得。 OK， 好。 不过但系我就成日我因为睇咗一次啫。我都要再睇翻，因为我觉得佢嗰个人物嗰个时序咧，即系，咦，你喺某一段时间即之前啊，发生嘅事，到咗后来，点解做咗啲咁嘅事出嚟咧？个时序上咧，同埋人物嗰个嘅啊嗰、那个年龄嘅表现嚟讲咧，我有个文画符号嘅，咁、但系因为年代久远啦，即系我当时睇有个。个文化符号嘅， 即系 好似喂系咁、都得，你比如啊嗰、个主角系俾人困咗唔知二卅年咁上下啦，咁出到嚟就要做啲嘢啦，咁样咁最后发现原来嘢佢做咗好多嘢之后，即系最后个后果系点样咧？咁原来又有啲系自己受翻或者各方面嘅，咁、但系即系以个电影嘅表现手法嗰种一步步嗰种压迫啊，嗰种震律啊，即系残忍到无良无伦，同埋佢做啲嘢无良啊嘛，咁样咁就 系 好特别嘅。 咁佢呢啲残忍暴力，佢同例如美国嗰类嗰啲德州电锯杀人狂啊嗰类， 我谂又唔同，嗰啲系纯粹为嗰种 功能刺激。 佢呢个可能咧，如果大家睇过阿、Oliver Stone 另外一套《Natural Born Killer》。天生殺人狂啦， 個 poster 個光頭佬嗰個， 係啦係啦，啊嗰、個就係阿 Woody Harrison 啊嘛，好似叫做 係 咁嗰套咧，佢就係話即係你知 Oliver Stone 大家知啦，即係好有批判力嘅導演啊嘛，美國導演啊嘛， 入套新嘅紀錄片啦， 好勁好勁，咁啊佢就係即係針對住即係喺媒體度咁多嘅暴力，佢就特登拍到好，我就特登玩曬暴力俾你哋啊！男女主角都係咁樣嘅，咁、嗰類有少少相近。咁當然，但商業元素就係 Old Boy 勁啲啦嚇，同埋一個懸疑片啊嘛，一個一路咁樣追兇啊，一個懸疑啊，一個破案嘅片啦、咁樣。咁好啦，講到技巧手法，咁啊不可不提第六啊八位啦，就係、是、Citizen Kane 大國民。 几耐之前嘅戏 咧？哇，耐到不得了啦！我谂系一九要睇翻啦，睇翻猫子啦，一九四几都似啦。呢、這个就系、是、即系美国电影嘅大师，一九四一啦。啊，奥逊威尔斯嘛，啊，就系佢廿四岁左右，即系后生嘅时期就拍嘅。咁、当年咧，嗱、呢个有个典故。我最初去睇 IMDB 个榜嘅时候咧，我谂都十几年前啦。咁同埋 AFI 即系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美国电影评论学会嗰个咧。全部排第一位都是 Citizen Kane 嘅，即系电影教材嚟嘅，同阿教父咧 Godfather 咧就大家叮当码头嘅， okay, 叮当码头嘅。咁、但系咧而家睇落去咧，你如果睇翻 AFI 嗰啲叫 Best Hundred 啦，或者系嗰啲咧，佢都系排好高。但系喺 IMDB 咧，佢而家跌到落68啦。咁呢个好简单啦，原因因为多咗新生代啦嘛。因为 IMDB 系一个 open platform，即系任何人都可以投票嘅。咁我哋多咗人睇咗新嘅电影、或者历久常新嘅电影，咁你咪继续。 Deadpool 都上去。 哦 ，Deadpool 系啦，上个礼拜你讲啦，哇！突然间嘣一声上到去，唔知四十几位咁样，咁啊累积咗好多票啊！咁当然嗰啲 IT 世代嘅，梗系比得容易啦咁样。咁留得喺度而系仲系高位嘅咧，咁即系话咧，佢一定啊好有一定嘅影响力喺度嘅咁样。 有咩咁好睇啊？呢套？ 佢特別嗱，你話好好睇啊？唔係好好睇，佢一個傳記啊，講嗰個美國嘅一個報業大亨，啲人就話佢影射係嗰個係飛機個大亨嗰個嘅，即係報業大亨。咁就講佢即係回顧一生咁樣，一開場就講佢回顧一生咁樣嘅。咁就但係咧，其實最獨特咧，無論佢講故事嘅手法啦，但係當年1941年佢用嗰個電影個技巧啊，佢差唔多咧，正如你話長鏡。长啊，即系 telly 长镜、中镜、短镜、wide angle pan 镜、蒙太奇，跟好多嘅电影嘅技法咧，都做咗出嚟。 一次过摆晒出嚟， 一次过摆晒，同埋佢由后生仔一路做到老到死，咁啊化妆啊，即系好多嗰啲而家啲人即系、就是、拍电影嗰啲朋友同我哋讲咧，啊呢套已经可以分析晒啦，嗱呢个系咩手法，嗰、个咩手法咁样。咁嗰个故事本身就精彩啦，咁样。咁、但系就即系随住时代嚟啦，过咗啦，咁一又睇落，咦？可能一個傳記片啫，即係冇乜太特別啦咁樣。咁有一個好記得嘅一個人咧 ，Rosebud， 佢成日就追求一個 Rosebud， 即係咩嚟嘅？原來就係佢後生年青時代一個追求嘅情意結咁樣咯。咁所以都好特別嘅，好值得嘅。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好中意電影嗰啲，又唔怕，佢都唔悶嘅，即係唔止一啲話係好經典得嚟，節奏都快嘅。快就唔算快，但就唔算悶嘅咁樣咯，係嘛？咁啊， 黑白片嚟喎呢套 嘅，黑白片咯，1941年，我谂最早能够上到色嘅就系《乱世佳人》啦，嗰阵时啊，四几年可能 应该48、49打 系啦，《乱世佳人》啦，上色嘅就嗰阵时都系。 Okay、 再落嚟呢套我谂你都未睇过啦，因为你唔系希治阁 fans 啊嘛。 未啦，系啦。 咁啊，即系呢两套啊，希治阁连排两套，69位就系、是、叫做《North by Northwest》，就系、是。是不是觸目驚心呢？不是，中文我真的忘記了。因為如果你看台灣那些譯，西之西北啊，北之西北啊，這樣就亦都不知一塊雲這樣。 直譯 啊，全部。直譯啊 ,North by Northwest, 它應該有個好一點的，即是電影一點的名字的這樣。那這套又是精彩，因為又是講個技法來講呢，你現在看很多即是新那些驚慄片啊，突然間個火車撞到你的面前啊，突然間在你的鏡頭前面撞死一個人啊，那些呢、 哦。那些就是這個 時當然現在就當然勁很多啦，真很多啦。但是當年它是應該1950幾年的呢時候呢，它已經帶出來了。有个飞机喺个天空度飞飞下，突然间落到喺个地面度追杀啲人啊！一路追啊，追杀到，然之后撞咗落个货车度，个货车个货柜车反咗啊！咁样 希治阁嘅，我留意到佢拍嘅，我唔算留意，因为佢唔系好多啦，当 Birds 嗰类啦， Birds 嗰类 系啦，佢都系好多，我觉得比较夸张杀人嘅方式嘅，我中意玩啲， 系 嘛，呢套都系其中一个嘅表表姐。 佢其实最紧要个 plot 即系个故仔，即系成日都你估唔到嘅。佢成日古仔都估唔到嘅，即系成日佢又叫紧张大师咧，其实唔系紧张大师嘅，佢其实真系嗰个桥咧， 惊喜大师 系好多系啊，惊险大师咯。咁你譬如话cycle 咁样啦，又讲双重人格啦，大家都大有知啦。咁所以 burst 反而排名就跌咗好多嘅。burst 因为嗰阵时个技巧，哇！啲雀仔冲入啲屋啊，点嚟？哇！当年睇就好点样做得到啊？吓，冇 CG 嘅，冇电脑嘅。咁但系而家。惊到几惊都得啦，系咪？ 而家睇翻呢啲，佢即系佢当年卖惊率嘅， 就已经跌晒啦。 仲一特嘅，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佢仍然系遗留到喺个榜咁高位嘅啫，就系嗰条桥啦。 哦， 咁呢度个条桥又得啦。佢但系佢有两大嘅优点，即系我哋男性观众咧，第一就系一个靓仔啦，詹士史小域啊，隔篱过嚟拍啊嗰啲靓仔啦，仲有就一定有金发靓女。 哦，集都有嘅、 啊、金露华嫁咗去嗰个做公主嗰个啊，唔记得咗个名啦 ，OK， 即系个个都金发靓女，咁你睇落去好养眼、啊，咁佢自己又出一出嘅，每集都系即嚟唱，自己出一出、做个路人甲，路人 好似 Marvel 而家 Stanley， 我 Stanley 跟佢嘅，咁但系呢个古仔好精彩嘅，嗰、那个靓女系中啊，又系奸啊。又是火车、 哦、集集都咁样嘅，会 有唔系集集咁样，佢每集都有唔同嘅 twist 嘅，咁佢个 twist 都玩得好犀利嘅，咁同埋咧，即系你睇完之后，咦又交到桥嘅，唔系开头搞到大，后来就烂尾收场嘅， 哦、 每集个桥都交得好好嘅， 嗯， 咁所以你而家睇落去，即系有人拍过啦，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始作俑者或者第一个谂到呢啲桥咧就系佢嘅，咁先犀利啊嘛， 吓、 嗯，咁、okay, 啊，我哋下一。个下一辑翻嚟， 我哋而家去到第几度？ 我哋而家好，我哋要加速噶啦，下一集就系去啦 ，vertical 啦，啊 ，vertical 又好劲啦，即系迷魂记呢个我记得啦， 哦， 好多人都跟过噶啦，阿杨凡又拍过，阿钟楚红又做过嘅，做嗰个靓女，咁好多人都跟过佢呢条桥噶啦， 嗯， 好啦，我哋下一辑见。